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5月4号在平壤大剧院观看了革命歌剧《革命胜利在望》。表演者通过深邃的艺术形象，感人至深地反映了抗日女战士抱着一条由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朝鲜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的革命信念，坚贞不屈展开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等高度的思想精神境界。大会参加者这一天在牡丹峰剧院观看了国立交响乐团音乐会献给党的颂歌。